大街里吗？ 不然谁在激动永恒的怀抱？ 从爱冰海蓝到涌向烈火烈鸟， 谁来制定上芬芳？ 不是人手中的雪茄， 芬芳不是人手中的雪茄。 咖啡到天亮，我抱着 不正好各自想一想，我要这样你要那样，我喜欢的你却冷场，我们的寂寞因为太好强。

好好感受短暂的相见，这就是哦想我、永远变成回忆的画面，就是你哦。